Section 79 of Solo Chinese, Grimm's Fairy Tale by Brother Grimm. This is a LibriVox recording. All LibriVox recordings are in public domain.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to volunteer, please visit LibriVox.org. 女水妖，从前有兄妹两人在井边玩耍，不小心掉进了井里。下面住着一个女水妖，把他们抓了去，说：现在你们可是在我手里了，替我好好干活吧。他给小姑娘一把乱糟糟的脏亚麻要她纺，给她一个漏了的水桶要她打水，男孩则被迫去砍伐木头，可斧子是钝的，根本砍不动树。至于吃的，除了像石头一般硬的面疙瘩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了。孩子们忍无可忍，在一个星期天，趁水妖上教堂的功夫，兄妹俩悄悄地溜走了。水妖从教堂回来，发现小鸟们飞走了，撒腿就追。远远看到水妖追来，姑娘便朝身后扔了一把刷子，刷子顿时变成了一座长满荆棘的大山，水妖只好艰难地往上爬，终于爬过来了。孩子们一看不好，男孩又扔出一把梳子，那梳子顿时变成成千上万颗牙齿，可水妖还是稳稳当当地跨过来了。小姑娘又扔了一块镜子，镜子变成一座光滑的山峰，任水妖怎么爬也难以爬上来。水妖想，还是快些回家把斧子来这把玻璃山给劈成两半吧。可是等他取来斧子把玻璃山砸开时，小兄妹早已逃得远远的了，水妖只好又回到井里去了。 End of session 79.